102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整个五脏六腑他就不工作了， 就歇下来了啊， 在休息放假了。你吃东西他得给你加工消化， 得工作啊， 对，他得工作 啊。对，尤其是这个胡吃海喝的， 对呀， 等于说像你的这个脏器啊，这个消化系统加班加点的去工作， 加大它的负荷。谁要不信这个道理，晚上你吃一顿，吃一肚子肉，吃一大碗黏食，就是黏面的，你吃它一肚子，你晚上你睡觉你睡一宿你试试看，它这一宿不舒服。为啥呢？它消化不动，就是你这些东西吧，它努力的给你去消化，时间长了 累坏哈， 它就疲劳了，它的功能就减弱了，它就没有能力再帮你消化吸收了， 这病就来了， 这脏器就衰退了，衰竭了。你看我搞这个汉疫苗吧，我在里悟出来很多道理出来。一个是呢，说对健康的启发，搞汉疫苗搞植物，这个在健康上找到感觉了，实际道理它就是 相通的。 只要是有生命的，有很多理都是相通的。这我说是这个健康。那么做汉疫苗本身呢，它还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人做事儿啊，做任何事物，道理说是一样的，都是这个 共性的， 共性，有共性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做事儿啊，就是我认准的，我就坚信我一定能干好， 就执着自信啊。 就这个汉疫苗，我们去了29个技术员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它绝对有道理，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干。你光听回来不干啥用没有，你参观你完了回来啥也不做，回来以后吧，我把整个生产队那个雪稻秧苗100%的全都给它搞成汉育的， 没有实验这个 一般人哈，搞点实验， 这样 完了明年呢咱就大面积 这样能准 确一点 啊。 但我就是敢想敢干，好多事不需要实验，就像我刚才讲 凭直觉， 就凭直觉，要是打鱼就是求鱼去，能不能到那看看是不是真有哈，是不是真没动，不用看。 这个直觉也不是盲目的哈，这也是 就虚有成竹的， 是对， 就肯 有数啊， 有数，就肯定能整着。搞这汉疫苗也是，既然这么好，那咱就大面积搞呗。可是战队队长不一样， 他不放心， 他说你这个就看人家搞一次，你刚听说，实际干是怎么回事你都不知道。 对呀。这个粮食不像别的呀， 对呀，他那一年就种一回， 这老百姓这一年吃的呀， 这好几百口人生命啊，那是啊， 一个春哈， 你真要瞎了， 就是呢， 你瞎了，你 担不起责任呢哈， 你怎么对老百姓？咱尤其出身还不好，是吧？那就更担不起了。但那时候吧，人有那种责任感，就是人做事啊，一定有一种责任感。这种责任感吧，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就不叫责任感，为别人，就说。这个怎么能够丰收，不怕担风险，我就认为吧没有问题。因为我说过什么事啊都要深入， 要把它想透了， 找到感觉了、啊、 哎哎，就是想到骨头里去， 嗯， 哎，就是说能不能成功，它有几个条件。第一，缺水，我有浇水的设备，那大面积不能够喷壶，那能浇起吗？得搞电动的，什么水泵啊，喷灌机呀、啊，你这个它一干了就浇，那还能失败吗？ 就是你有预案哈，一旦出现风险了， 对，你事先吧，得把这事儿吧，好处，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，你都想好，心里有底。 这看来你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啊。 那个就是他万一要得了病怎么办？因为他浇水就爱得利库病。 哦， 哎，他通气性好啊，那个利库病杆菌就喜欢氧气啊。 哦， 哎，所以他就容易得这种病啊。你还得有这种预防的药，把这种预防的药也给准备好了，然后就大面积开镐。当时那个生产队队长心没底儿，他老跟我说，他说这样万一失败了，这好几百户人都求吃啥呀？他一年只能种一回，你看他就这么说，我就认为不可能失败。他怎么能失败呢？你缺水我浇水，你得病我有房的，他怎么能失败呢？这就百分之百 做两手准备了， 两手准备了。 嗯， 结果这一切就成功了。这一成功可家好，开始呢是周边生产队到我这来参观，啊，然后呢这大队知道了，这大队组织各小队到我这参观， 哦， 然后公社又知道了。 成为模范了， 哎哎，就是觉得那长得那一看那长得跟别的秧苗不一样了， 壮， 啊，特别壮， 哦， 啊，绿嗷嗷的哈、啊，都带叉的， 哎， 完了那公社呢，组织全公社技术员来参观，后来全郊区又知道了，区委书记、区长又组织全郊区的，队长啊、技术员呐、啊，到我这参观，参观的车都排成大队呀、啊，哎呀，当时。我们那个生产队队长，大队书记、大队长、公社党委书记、公社社长，那全都乐坏了。到咱们公社参观， 光了 咱们大队参观，都、觉得光荣， 就是， 觉得光荣、这个可是事后自己再一回想起来的时候，害怕的。 那个劲儿过去以后， 过去之后害怕了，真害怕了， 也害怕了， 真害怕了。 事后哈、 啊，哎，事后害怕。 嗯， 那事后一想，你说咱真的出身不好。社员还这么相信咱们， 就是 咱还没干过，这一切就百分之百。我为啥我害怕了呢？因为我们去这29个水稻技术员，一个技术员都没搞， 都不敢， 谁都没搞， 都比较保守， 连个试验都没试。所以后来 当时奖励你了吗？ 那咱压根就没奔奖励去啊， 也没有什么， 那时候也不讲奖励 啊， 只讲奉献。所以后来我一听说谁都没搞，我才有点后怕。哎呀，这不傻吗？你说真要是失败了，出身还不好，你说社员吃啥呀？明年一年呢？ 这个精神还是挺可嘉的，这也是这个创业也好，成功也好，根本的一个要素。 哎，这但是我总结起来哈，人做事啊，要没这种精神吧，还真就做不了。 对，你前怕狼后怕虎，什么都做不了哈、 那个这一说到这儿，我就联想的事就多。也包括我后来就改革开放嘛，改革开放以后。我就走出农村，因为一家分的地，很少。因为我那时候呢，后来呢，从技术员我又提升为生产队队长。 哦， 哎，但是改革开放也不能因为咱当队长多要点地，是吧？ 是， 就跟大家一样， 就收入还是有限的。 每个人就能分一亩多地，一家就那么一共就那几亩地，都是钱，它是多少？ 就是， 我就觉得，发挥不了我的作用。哎，这个分产到户以后吧，联产承包，你还用你当队长去管吗？人家一家一个队长 自发的了哈， 人家一家就那么几亩地，谁不玩命的干呢？还用你去管啥呀？ 尤其是刚刚分产到户哈，非常激励人哈。 对， 嗯， 后来呢，我就走出农村，走出农村，那时候吧，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个改革开放嘛， 开放之初的一个口号， 提倡，这个万元户。那个时候我就走出农村，我说啊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成为万元户，因为最早在农村那时候特别穷嘛，那时候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这一辈子啊，有1000元就没白活，哪敢想万元户，说有1000元都没白活，我就认为这辈子不可能有1000元。哎，改革开放呢，让一部分成为万元户，我觉得，我说啊，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，我能成为万元户。是吧？但是种家里那几亩地，他成为不了万元户。 我走出农村，我承包了700多亩土地，承包700多亩，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。 嗯，那时候我是空着两手，没有钱， 那怎么承包、啊？ 承包七百多亩， 凭什么承包啊？ 哎，这就是人呐，就是说你走对一步，我就说我能改变自我的命运，就是靠我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为什么他能承包这个700多亩，手里还没有钱， 没有那个资本， 没有资本的你长包啊，你种子化肥农药什么的，耕地翻地人工那都是钱呢。哎，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农场，这个农场吧，它是年年呢减产，年年这个30多晌， 嗯， 应该说呢，400多亩，400多亩地吧，它每年都粮食总产量都没超过30万斤。 那是经营不善呢，还是遇到天灾？ 那也是多种原因 哦。 所以他哪年吧都没有超过30万斤，但投入的费用几十万元，所以吧，他听说我在全郊区这个上我那去参观，他知道我是种地能手， 仰慕你啊。 就是说在水稻技术上，这个种植业啊，这个行业上，他认为我是专家。你看我没有专业去学过。什么农学院呐、啊，什么农大呀、我没学过，但是我搞的水稻旱育苗，我搞的水稻杂交，全郊区在我那参观。实际人生产队吧没说你当水稻技术员必须搞水稻杂交，没有人安排你，就是人呢要想改变自己命运只能靠自己，就靠你怎么做。人家中午都回家休息了，都午睡，我回家赶紧吃一口饭，吃完了我就拿着盆，拿着暖壶，拿着温度计，把那套整个那些工具拎起来就下地了。那时候夏天多热啊，那正中午那大晌午头的太阳那么晒着啊，就在水田地里搞水稻杂交。没学过，我就是看了书之后我就明白水稻杂交它是怎么个道理，明白道理还是那句话，敢想，想透我然后再敢干就能成。 这几点结合在一起。 结合在一起。我明白一个啥道理呢？这水稻吧，那个胸花怕热。 胸花。 胸花。那水稻它是有胸花有死花嘛，它俩授粉之后才能结粒嘛。它是有花粉。这个死花呢耐高温。胸花不耐高温。 啊，相反。 人也是这样。女人耐高温。男人不耐高温。这个性别不一样。他俩耐高温就不一样。我在那个水稻杂交那个书上吧，我就自学，都靠自学。我就看那个水稻杂交那个书，那个胸花60多度水温就烫死了。但此花呢，把那个水稻开花那个穗儿吹到暖壶那水里烫，就是60度的水温，胸花死了，此花不死。然后呢，把别的那个水稻的胸花跟他俩绑在一起，上面套个塑料袋。别的品种的胸花一开花，花粉呢就落在雌花上了。 这个方法啊， 就落在这个雌花上了。这个胸花已经被杀死了，它得靠别的胸花往上授粉，这就是移花授粉，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。你还学好几年干啥呀？再学好几年就浪费生命了。有的时候吧，学习是必要的，但你要学一辈子，净学了，学博士、学硕士， 这个意义没？ 学几十年，完了就没有实践。学就白学了， 真正的用途少了， 对呀、实践少了， 根本的意义就失去了。 就是光是为学而学了，学是为了用，你不用，你学多少年都白学，纯属是浪费 价值， 浪费生命，制造不了价值，是吧？那我没学那么多呢，我用啥我学啥，那我就学这个水稻利枯病，那我就是干这个我就学这个，是不是？那水稻杂交，我要搞这个我就学这个，就是我们呢干啥学啥。实际包括现在的教育 就是高校哈， 我认为吧，基础课程基础知识学完之后，然后你这辈子你想干啥，你想从事农业你就研究农业，你想从事物理你就研究物理、你想从事化学你就研究化学、你想从事机械你就研究机械， 就专注， 就学习机械 专注， 这样的话吧，这一辈子你学啥不白学，越学 高效的利用哈， 越干越精，再有理论支撑。我觉得这样呢，实用的人才就多了，这国家发展的 就快了，那提高效率了。 对呀、 节省资源， 学完都用不上，那不白学了吗？ 是， 所以我呢，在水稻杂交这一块，我没进过农学院，但是我开始研究水稻杂交的时候，我就现学都赶趟， 我不搞别的，我就搞水稻杂交，我就研究水稻杂交，我就研究水稻杂交，就把那个不同的品种、不同的优势给它组合起来。你像有的那个水稻啊，一个穗儿啊，结四五百粒，那赶上小高粱的。但是呢，它有缺点，它分叉少，它分叉分叶少，就分几个。你敢有一个品种呢，是日本的，叫秋光，一个穗儿呢就四五十粒。但是它分叶的能力强，一分一吨一吨的。 那么那个分叉多少，对这个最终的这个收成的时候、收获的时候， 那你一个穗儿就四五十粒，四五百粒，它能有多大产量？要刻上好几十个穗儿，它聚少成多，它就把这两个优势给它杂交起来，变得呢这个粒儿还多了，分叶还多了，抗倒伏能力还强了，抗病虫害能力强了，是吧？战低温能力强了，把这些优势给它组合起来，完了进行杂交， 就是精品了哈。 哎，这个就一代比一代好。那你看那植物也很有意思啊，你把这一垄啊种上，就是那大穗的，完了这边种上一垄呢，就那小穗的，但客差特别多，大穗的客差少，然后把它俩杂交完了，那个下一代种在中间。种在中间 三样 啊，就是这边呢就父母带啊，这两边是父母带 啊， 父带母带 啊， 中间呢这个是子带。然后吧，到秋天一出穗的时候，这个大穗的吧，这一行的就全是大穗的，这个父母带在两边，小穗的一吨一吨的哈，它俩中间那穗又不大又不小，就是叫杂交优势。这杂交 哈、 优势就出来 调和了。 在这杂交优势里边呢，完了第二年你再种上，它就分离。分离呢，这过程当中吧，优势的种株就出来了。哎，你就看， 就培养出来、 你就在里头找 优质的了。 哎，找哪个长得好，瞅着一看呢就不一样， 择优而选、 产量高，耐倒伏，穗还大，就是这么 摸索出来了， 就这么培育。 您是自己一点一点这么摸索、 就这么培育。你说这没有人，你得搞水稻杂交。你搞那干啥？你不是没事找事干挨累吗？人呢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挨累，你只管付出，你只管耕耘， 别问回报啊！ 不要考虑回报，回报都是自然的，是吧？没有人说你上延边去参观汉语园了，你回来你必须给我搞汉语园，让你参观，就让你去学习学习，看看，没说让你搞。人做事有责任感，就体现在这儿， 有事业心也是。 对，事业心，责任感。那我必须得搞， 创业精神啊！ 就是人的那个做事，这种精神，这种责任感。我说咱不去不搞不还给上边浪费钱，参观学习不得拿钱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得搞啊！那你当技术员，你不把水稻杂交搞出来，那生产队年年减产，那你当这玩意干啥呀？ 技术员嘛， 对呀、要么就不干，要么呢就干好，做出贡献，不是给自己做出贡献，是为别人为大家做出贡献。咱们是大家中的一份子，这就是人生的价值，所以吧，就是不用人家告诉，都是自己就这么做的，也包括我说改革开放，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凭什么人家农场给你拿几十万，把土地交给你，他每年从来没超过30万，还是这些钱，啥也不管了，你给我拿40万，你交给我40万。40万斤粮食， 类似于承包给你了。 哎，就是他每年出多少钱吧，他又还拿，他每年打30万斤吧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他问我要40万斤、这个是肩买不住捏卖，他还会算他那个笨账，但是呢我也算我的账，你只要交给我40万斤，我给你完成，完成以外才是我的，我要没超额完成我就白给你干一年，但我胸有成竹，我完成40万还不算，我还得超几万，超几万还不算，我还得给他算计，我给他变成一半，我种粘稻子，就是糯米，粘大米，粘稻子比笨稻子一斤多一毛钱，那我再给他种一半，20万斤粘稻子，光加价就加2万多， 光加价钱我当年就万元户，然后我把它卖的年道钱我再给他买笨道子，这我不就挣着钱了吗？不就成为万元户了， 下找哈、 然后这个三十多场地吧，我还给他超了四万多斤，就多打了四万多斤粮，那这四万多斤这又是两三万，你看我说不是当年就万元户就 皆大欢喜哈，双赢啊。 但是这一切得来，说你聪明，你再聪明没用，没人会信你， 人品啊。 其实有的时候吧，我在网上看说叫理财，说这个做善事也叫理财，哎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就是理财呢就把钱存到银行，哎，能多产出，要不然搁那鸽子就不增值。做善事做好事，这个呢树立自身的 无形资产啊， 哎，自己的形象、信誉度、美誉度，人有信誉度有美誉度，在社会上能立足。 对，这是用这个有形的钱财换来无形的这个价值啊。 这个有形的东西吧，永远是摸得着、看得见的， 固定的、 固定的、有数的。就这个无形的，是无限的、 无价的，也是 无价的。哎，你说对了，也是无价的。所以也还有一句话叫“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意插柳柳成荫”。你特意要刻意想做个什么，要给大伙看就不行，不起作用。你就把心放正。我就实实在在的去做好事做善事，你是发自内心的，我必须这么做， 当做好事莫问前程、 哎，对，哎，但是呢前程自然就来了。好事做多了，好事永远在后边黏着你跟着你，你要坏事做多了，那坏事在后边黏着你，倒霉的事在后边跟着你。 您说的回向哈， 回向、你看这又说回来了， 又说回来 道理是一样的、 对， 就说在农村啊，这个看似跟治胃病没关，但是他改变我的命运之后，我才从事了治胃病。实际是 一环扣一环的， 是这也叫因果关系。 因果关系， 就咱他们都不干活，就咱干活，就改变命运。哎，我就愿意为大家服务，给人家理发，给人家针灸，给人家画画，是不是？为大家服务， 是你的付出换回来的啊！ 哎，大家就认为你，我这个人，既是好人，还是能人，相信我，出身不好，也让你当技术员，也让你当队长。那这个呢，知名度、美誉度、信誉度，他就传出去了。传出去以后呢，就谁听到我，他都愿意帮我，又愿意跟我合作。 有好事愿意找你、 对，他愿意把那个四百多亩地就交给我，他还出钱。哎，这就是好事就跟上你了。我发现后来哪些事都是这个道理。 这就是善有善报。 对，我就凭这么多年走过来的啊，今天就是我想要实现的目标，我基本都实现了，所以呢， 有感触哈， 就是有， 就是切身 感悟到的、 印证的， 印证到，别怕吃亏，别怕付出，别怕的多干，别怕累着，别怕遭罪，只要为别人好，就一定能为自己好。 这句话，非常深奥的， 那后来又回到，我就想起我母亲老说那话：好心能惊动天和地，谁是天和地？老百姓。老百姓说你好，愿意帮助你，大家都说你不好， 对呀、 谁也不搭个你。实际呢，真的是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也很明显，能认识的人很少， 能真正去做的更少， 更少，都以为就是为自己， 不能吃亏啊， 不能吃亏。你看古人的话呢，傻人有傻福，就从来没说谁奸有福，你谁听着过说奸人有福？但谁也不愿意做傻人，你看这个麻烦。接下来我还会讲，我就做那些吃亏的事儿，净做吃亏的事儿。但是回过头来呢，自己一总结，哎呀，这亏吃对了，那个亏吃对了，都是吃亏 换来的。 所以古人的话吧，他不是瞎说的。那我为啥说的叫哲理、叫道、叫法则，是不是？他有他的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农场不敢把那么多地包我。后来部队农场又包了，这个几百亩地，那个时候可真的变成大地主了。 这好事自发的找你啊！ 对，就这么多年，就是总有好事找你。那么后来承包土地之后，种水稻、种玉米、种那个大白菜、种黄豆、种圆葱、种香瓜，因为我从小吧就没看过西瓜啥样， 没吃过西瓜。 没吃过西瓜，还没看过西瓜秧啥样。 没有啊， 没有， 没有种啊。 那时候没有，东北只有香瓜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吧，只有南方才能种西瓜。 所以改革开放嘛，他把那些地那包给我之后，咱得种点值钱的东西，经济作物啊。 对 啊，啥叫经济作物？哎，香瓜产量高，卖钱多，比大苞米卖钱多。我是买香瓜籽儿，我就是转到这个黑龙江绥化，有一个农艺师，他说那个你别种香瓜啊，西瓜产量高啊，西瓜经济作物比香瓜多卖钱呢。我说咱东北不能种西瓜呀，那不是南方种的吗？他说不对，我们黑龙江就能种，而且面积还挺大。 嗯， 哎呦，我说你黑龙江要能种，吉林温度比你高，我肯定能种。我说我买两场地西瓜籽你看这胆量又出来了。一听啊，你能种，我就肯定能种，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剩下就不用管了，肯定里头有问题，我都有办法，我都相信有啥问题我都能解决，就买那两场地的西瓜籽回来就种上了。没看过西瓜秧啥样了，种完以后啊，天天上那瞅啊，看它出来没有，这西瓜秧是啥样啊，哎，一出来像香瓜秧一样，哎，长来长去吧就不一样了，小像刚出来这都一样。然后就接瓜了，接瓜之后就出了一个难题，老师告诉我，一颗西瓜秧只能留一个西瓜，赶我们家因为地多呀，我们全家上阵呐，全村人上阵呐， 也都感觉很新奇， 对呀、啊， 都没见过， 对，都觉得 一个是帮忙，另外也是好奇哈。 对，那香瓜那一颗秧得接五六个、七八个，都长那么大。你西瓜你留一个多可惜呀！老师说，多余的都得摘下来，这谁也不摘，就不摘， 舍不得， 这都舍不得，但这当香瓜了吗？ 懂吗？ 就弄得我没招啊，我让摘也不摘，弄没招，我就特意又去趟绥化。你看那个时候吧，没有电话，你看现在还有手机，还有电话的哈。 嗯。 那时候上绥化就得坐火车去，交通特别不方便，搁长春上火车上去就没座，在火车里整整站一宿，完了半夜下半夜快天亮了到哈尔滨再倒车到绥化，到那问那到底留一个留俩，那在火车站一宿，到那问留一个留俩，老师说留一个，完了问又回来了，在火车又站一宿，佳木斯到济南的那趟车 回来说服家人， 就那么一趟车 回来之后说服家人了， 回来以后我说这回必须摘下来吧，这回问明白了，必须的、哦、 必须的。 嗯，那两场多地嘛，那他们也不认呐，他为了证明他们对哈、 嗯、 他留几篓就不摘， 看看结果哈、 嗯、看看到底哪个好这大面积都摘下来了，结果到秋天 嗯 傻了，他那留好几个的就长这么大，西瓜都长这么大，哎，这一个的长这么大，十来斤， 嗯， 他呢就一二斤一个，俩不丁一个，仨不丁一个，哎，后来他们承认，科学就是科学， 就是， 这一辈子后来我不种了，我就再也没吃过像我种的那么甜的西瓜，再也没吃过，就是啥事儿吧，要不然就别干， 嗯， 哎，干就把它研究透，那我把西瓜都研究透了，这西瓜吧怎么能够？甜，你不甜你种它干啥呀，有那么吃黄瓜吗？ 那是跟这个品种有关吗？ 哎，它也是综合因素、 哦、 品种本身这个品种的含糖量它是个定数，有的品种吧，我们种那个品种那是当时是日本的，它这个西瓜的含糖量本身就在12-13左右，一般的西瓜呢就含糖量8-9、 哦、 你看这就含糖量就差这么多，它这个品种就甜，但它长不了太大，长不了15-16斤20来斤，它就是8-9斤10来斤就长这么大，它还不是红秧，它是黄秧粉秧，哎，特别甜。完了还一个呢，决定它甜不甜的是土壤，你种的低洼地水分大它就不甜，我呢就选了一块 啊、哦、水分大不甜、哦、 水分大的土壤吧不甜，种那个沙土地它就甜，瓜是沙土地的甜。第三个呢，这个肥料粪肥有关系， 农家肥吗？ 农家肥，农家肥吧， 不是化肥啊， 化肥那干脆就完了，你要用化肥那就一点都不甜了，就骚了吧唧的。用农家肥，农家肥和农家肥还不一样，这个是人的粪便就不行，它呢就是有点不如鸡的鸡粪好，种瓜吧鸡粪是最好的，然后呢上的全是鸡粪，那还不算，因为我老就研究那看书啊，买西瓜、嗯、看看西瓜怎么那个能种的最好甜呢、啊、啥的。 嗯嗯， 哎，他说西瓜吧，磷钾肥多，西瓜甜。这底肥呢又上的磷钾，哎，那也相互不够。我又买一个机动喷雾器，就是汽油机的，一打火呜就着，然后把那个磷酸二氢钾，就磷肥钾肥叶面喷雾，一天喷一遍，一天喷一遍，它那面积一喷呐、啊，能喷20多米， 就是一大片像雾似的哈，就整个在那个西瓜秧上就都挂上了，秧就把它吸收了， 这营养充足哈。 哎，就那个西瓜吃的时候，躺下的水就沾着手丫，黏， 糖分高哈。 哎，糖分特别高，黏。 嗯， 在市场卖西瓜，早上下瓜吧，就是一敲梆就两半， 熟透了哈。 不是熟透不两半，就八分熟那个两半，八分熟吧水分足，熟透了水分不足。所以水分足没熟透的一敲梆它就两半，还把你吓一跳。 我还以为熟透的就是一拍 不是 裂了 就那早上下瓜啊，那非常有意思。跟那时候在农村啊，我认为啊一辈子干啥都没有农业有意思， 有趣儿哈， 有意思有趣儿。我说人呐、啊、人生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农民，但这话吧不一定有人能理解，但是我当过农民的， 切身体验、 我是最能理解的农民的这种乐趣。 乐趣 哈，什么叫乐趣呢？他春天吧，他就开始播种，他播上种吧，他就盼，他就盼他出苗， 有盼头哈。 盼出苗的就盼开花，盼完开花就盼结果，盼完结果就盼收获。 一步一步，一个 就是一盼他就一年， 一年就过去了哈。 完了，明年他还盼，他就这么年年他有盼头，有盼望人就有意思。这人要没了盼望的时候吧，就干啥都没意思，活都没意思。 有盼头才有希望啊！ 对，是吧？ 对，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 对，有希望才有乐趣哈。 哎，就农民有盼望， 春种秋收 啊！哎，春种秋收是最有意思的。哎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干啥都没有，当农民有意思，空气还好，是吧？ 农民的人还都特别淳朴。 哎，淳朴。现在有的城里人呢，就是国营企业，逐渐少了，所以他呢，这个生活吧。没有农民那种安全感， 也没有那种充实的感觉。 哎， 嗯， 那农民吧，我家有地，是吧？再咋不济吧，我能种粮食，我饿不死， 我能维持生活。 维持生活，这个他们呢没有那么多的欲望，总有满足感， 比较平和。 哎，够吃够喝就乐呵， 没接触那么多的这些这个奢侈的一些事儿， 对， 没有那种欲望啊。 对，没有那么多的欲望。 嗯， 就是人幸福不幸福吧，不取决于你财富多少。只取决于你计较不计较，你不计较了，那他就自然知足者常乐了，是不是？有的人有个金山多少亿也不快乐，人有的是。 这个快乐不是获得多，是计较的少哈。 对， 嗯， 他有老有个满足感，所以种农业很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， 能感受到， 对，能感受到。所以我呢，就是从事过这么多年的农业，哎，我感受到很多的东西，哎，很多的东西，哎，说是这个种瓜也要种好。哎，种水稻，哎，你年稻子产量低呀、啊，比笨稻子，为啥它贵多一毛钱呢？因为它产量低，所以它才贵。可是我种年稻子产量低的，我还能打40多万斤，这就涉及到技术的问题了。就是你懂不懂，你会不会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让它高产，让低产的作物高产，完成40万，这个还加不少钱。是吧？还多打好几万斤粮食。 这个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很多事能看得出。 这个还是个平凡人，种地的还有不平凡的。 这个种地也有很多学问的。 但是吧，就是学问多大，那个不存在，就是乐趣，乐在其中，苦在其中，乐在其中。所以，你说这个种植业啊，找到很多乐趣。 特别留恋那个年代哈，那些往事。 就是人生啊，做啥都有意思。没有说这个什么什么不好，你就干啥，你只要干好了， 那你投入了， 只要投入了，只要做 成功了， 就有乐趣存在，就乐在其中。 对， 就怕失败了，啥都失败了，多好东西没用， 绝不振了。 这个实际也没有什么叫大，什么叫小，什么叫贵，什么叫贱，什么叫好，什么叫孬，它没有这个区分，也不能说农民就低下就低贱啊，城里人就高贵。不是啊，有文化的就高贵，都不是，哎，都是平等的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哎，没有贵贱之分。你再高贵，那粮食不得农民给你种？ 就是呢， 是吧？ 实际上往上推几代，我们都是农民的根儿啊。 最早中国人是农业社会吗？ 我们都是农民。 那现在瞧不起农民的多呢，不少啊。有人吧就不明白这里其中道理。 嗯， 我说穷人和有钱人一样一样一样的。 嗯嗯， 为啥这么说呢？ 嗯。 我小钱儿，我可最穷时候过来呀、啊。 嗯， 那时候吃什么都香，就没有不香的东西。 嗯， 现在呢，条件好了，吃啥都不香， 没有那 就没有香的东西， 没有那时候那个感觉了哈。 那你吃啥都不香，你有钱有啥用呢？ 人家吃啥都香，你没钱又能怎么的呀？ 就是， 这就叫平衡。 对， 哎，老天就是公平的。 就是， 这就叫平衡。 嗯，哎，这有一得必有一失。 对呀、啊嗯，那这么简单的事儿看不明白，你还弄得越做越好，不该得的也得，这就反了， 就福祸相吸了啊。 对，嗯，那就是真的是祸就来了、就是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观念呐、啊，人变了，现在人的观念在变，哎，就是老祖宗有些话呀。你像那什么这个《弟子规》呀，那些传统文化呀， 嗯， 人家是用几千年总结的，教育人的，是不是啊？ 嗯， 人家那里头一点利益驱动都没有，你说那个不好吗？是不是？ 嗯， 这个传统文化， 嗯， 教育人，哎、改造人， 嗯， 让人嘛一辈子别犯错误， 对， 别做亏心的事儿，你说这文化多好啊！ 对， 孝敬父母，是吧？这个对乡亲呐、啊、邻里呀、啊、亲戚朋友啊、国家呀、啊、社会呀、啊、民族啊， 对呀、啊，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风气啊， 哎， 社会面貌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你敢一进入商品社会、经济社会， 嗯， 一切要有利益驱动的时候，一切要为利的时候，这时候还有道德吗？要有道德，还有利了吗？ 对呀、啊， 因为一切都是利 驱动 作怪， 利令智昏啊。 对，你说这句话对、 嗯， 一切都为利的时候。头脑就昏了，哎，人性没了，所以有的人吧，不该挣的钱也挣，就古人说的那话，喝凉酒花脏钱，早晚是病。但这句话吧，好多人都忘了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知卫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别做亏心事，多做好事，多做善事。如果真的都能够你为我好，我为你好，咱大家都没钱，都非常快乐。所以说呢，说治未病，治未病应该先从心开始， 对， 就是我刚才说这些事儿吧，这就叫从心开始。 因为你之前说过，这个病由心生、啊， 病由心生。 嗯嗯嗯， 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儿，你就害怕鬼叫门，是不是？ 对， 做了不该做的事 儿，做贼心虚， 对不起社会，做了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亲朋好友，那你说你这个心不安？为什么说要从心开始？就是你呀，别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。 嗯， 哎，多做对人有益的事儿。哎，就之前讲到那个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， 就这么来的、啊。 哎、嗯，快乐自己，心里快乐，心理平衡、 嗯， 心理平衡，生理功能平衡，生理功能平衡不得病，这就叫治未病。 这就是福， 这就是福。不贪婪，是吧？没有欲望，天天快乐，天天幸福，老满足，这就是快乐。可是有人呢，就为了利。几千万几个亿也不满足，还挖空心思。 这个心病是比较难治的哈。 对，心病只能用传统的文化来救来治。一切都微利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必然，但在这种必然当中，谁还能坚守别坏良心，不挣昧良心钱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谁能做到，我就想谁就能好。最起码心里没病，心里没病身体没病，身体没病就快乐，就幸福，就长寿，比有多少钱都有用，比当多大官多好。 对，安然从事哈。 哎，安然从事。 嗯， 所以这个治未病吧，不能说啊，我得用什么药去治未病，得用什么产品治未病，这些东西呢，都必须有。但是最最关键的呢，心、行为，哎，别坏了。 品性啊。 品性。 嗯。 哎，观念。那么就是我的人生经历，哎，我感觉比较充实，哎，从事的行业也比较多，但这些行业呢，后来发现跟治未病还都有关。那么我那时候搁农村出来，目标万元户吗？是不是？当年就万元户吗？ 实现了 哈。实现了吗？实现之后我发现，你看欲望无止境，我也欲望无止境。 嗯，但是你这欲望不是恶意的哈， 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 对， 是靠咱们的努力付出。 嗯。正当手段换取的 好心，是吧？为啥我说万元户不满足呢？ 嗯， 因为万元户只能我自己家过好日子，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啊，让他们瞅着我过好日子，他们在那困难，那咱的日子过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我说让兄弟姐妹都跟着过好日子，这是人的本性啊。哎，他先自己生存下来，然后嘛再关心自己近亲，哎，周边社会，他是这么一点点的，哎，扩完了祖国，然后才外国，是不是？ 对，这实话啊。 嗯，您这实话实说呀，你别高唱高调。对，所以我呢目标，我说不行，得10万，全家跟我过好日子。那种地10万呢，有的时候很难，叫种在地上，收在天上。他要赶上一场低温、冰雹、大风，是吧？霜冻，一年减产，一场大水，是吧？一场盗瘟病，可能就失收了。 这不可控的哈，这是啊。 哎，对呀、啊，这天灾你不可控啊，那么就得3年能把它补回来，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安全把握。我说这个靠种地实现10万元户还挺难。哎，我就把那个部队一个养鸡场，部队农场，那时候部队有农场，有个养鸡场，我就给承包过来了，目标10万元户。结果接到手，不到半年，我就赔个10万元户，赔个10万。接到手半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就是刚接到手吧，一窍不通。那10000多只鸡呀、啊，现代化养殖场那里头也是有学问的，可不是像在农村，咱老太太养鸡，养老豹子抱一窝小鸡崽子，喂点苞米，喂点高粱，哎，就长大了就下蛋了。它不是，是不是？ 这也是你头一次一错吧？创业当中哈。 对，就说呢，说一点问题不出，那不可能， 不正常。 就像我画玻璃似的，第一次画完了翻过来一看啥都没有。哎，这回我跟那画玻璃一样，不懂啥叫鸡瘟，不知道啥叫有病，不知道这个一天一个鸡应该喂多少食，不知道每一平方米的光照是多少，不知道它的密度应该是多少，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，没有一样知道的， 就是本着一个敢干的精神。 哎，就敢干就接过来了。我就认为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只要敢做，你只要细心，你就没有不成的，不成功只是暂时的。 那后来呢？ 成功 了，赔了以后怎么？ 赔了以后，我就发现有毛病了。结果不长时间，我就发现有问题了。是人家吧，就是在这个，我没接之前呢，他把那鸡养出病来了，做病了，所以他撒手给我了。那我不懂了，瞪俩眼睛瞅啥都，啥是对的不知道，啥是错不知道，就这么就接过去干，接的底儿不好。哎，半年之后我就全明白了。我说这回我2年我就能实现，我把它赔着都还上， 能扭转过来， 我还能挣着。那时候就没人信了，半年就赔这么多，谁还信你说这个呢？哎，我说你别不信，我保证能实现。但是 就抓着这个问题里头矛盾了哈。 对，就是你就怕不明白，不明白就瞎整，瞎整还有整好的。 这个不明白隔层山哈。 对，有一句话叫不明白隔层山，说明白隔层子，隔层子也不太明白，那也看不着啥呀， 就是 你还是看不明白，把这层子捅开，这啥都看明白了，就懂了。所以我后来吧，就是半年就把它全搞明白。我说我重新来，整整2年把那个赔那10万还上了，我就挣了10万。怎么挣呢？就干啥一年能出那么多钱呢？ 后来养鸡也有风险嘛啊， 哎， 风险很大。 养鸡风险更大， 就是养殖业、种植业都有很大的风险。 过去有一句话嘛，叫家臣万贯，带毛都不算。还一得病吧，尤其这个工业化，那个集约化饲养，成千上万那么养，一个挨一个，那一发病啊，一个喘一个。那时候我就发现孵小鸡比养鸡挣钱，我一个月我就能挣他1万，孵小鸡我就把它整个10000只鸡变成总鸡，哎， 全养总鸡， 养总鸡， 以孵鸡为主， 一样吃饲料，一个总蛋盯俩商品蛋， 哦，它的附加值高， 哎，它就一样吃饲料，它就 是 就是翻一倍嘛，效益哈， 就是啊， 然后呢，总蛋我不卖，把它再孵成小鸡，我卖那鸡雏， 鸡生蛋，蛋生鸡哈， 哎，这个鸡雏呢，一个鸡雏又盯两个。那个总蛋，你看这一个就盯4个了，吃料还吃一个鸡的料，就这么算。然后呢，咱们自己养的总鸡，那数有限呢，鸡舍有限呢，怎么能让它无限？我买总蛋， 不仅自己孵，还买。 买呀，买回来孵出小鸡，我卖，这里的利润大呀，比养鸡利润大呀。那啥事儿你得搞通了，知道 哪是利，哪是弊，哪是主要矛盾，哪是次要矛盾，你把这些都分析透了， 无论做什么能抓住这个门道啊， 有门道， 有门道， 找到主要问题，就能解决。我拉总弹，我跟别人拉总弹还不一样，那三九天啊，必须雇保温车啊，保温车拉它不动，到家不动两半。但是你雇一个保温车两三千块，要雇一个大板车呢，就二三百块， 差十倍， 是不是？我说那咱们用大板车往家拉，这不就利润就大了吗？啥事儿吧，就动脑筋。我就想了几天之后，我把问题就想出来了。我做事儿吧，还是那个风格，不需要试，想好了就这么干，然后就雇一个大板车，就上那哈尔滨叫香坊总机场，就上那去拉总弹去了。那厂长还问我呢，今天拉饲料啊？我说不拉饲料，拉总弹。哎，那你们也开保温车来呢？哎，我说不是保温车，我说就是这高大板车。他说你净瞎扯，你开玩笑啊？他说就是拉啥饲料？我说不拉饲料，拉总弹。你看他就不相信我说拉总弹，他非得问我拉啥饲料。后来他一看我真是拉总弹，哎呀，他害怕了。他说这可不行，这一车总弹好几万呢，这要动两万子到家，这多可惜呀，多大损失！他就不让我拉。我说你放心吧，保证没事儿，你就说啥他也不信。哎，我说厂长，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？我说我先把钱交给你行不？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他说这冻坏了对谁都不好。他说不能这么干。我说真没事儿。你看后来把他弄的他生气了。好，你说没事儿我就给你装。冻两半你别赖我。我说我来就我压根儿没赖过你。他就开始让工人装。装一天就总弹装箱。 装了一天。 装一天呢，挑啊，一个一个挑啊，好几万总弹呢。装完了到晚上了，开始往车上装了，往车上落了。然后呢，我呢从那个车上啊拿下三个汽车的大礼胎。我说厂长，你给我找两个锅炉工，让他帮我呀把这三个礼胎呀在锅炉房给我灌三下开水。这个厂长就不知道哪葫芦要，然后他就叫俩锅炉工来了。我说你们拿去，我事先在家弄了三个大礼胎。我是 那个车的 汽车礼胎，就这么出的礼 胎， 内胎 啊， 内 橡胶的， 橡胶的 啊啊， 哎，我是怎么想到他的呢？说三九天搞大板车拉总弹，怎么能不让他动？谁也不敢想的事儿，凡是别人不敢想的事儿，我都敢想，就像打鱼似的。三九天我不让河动了，三九天我不让总弹动了，就想，哎，我就想，我说那这车装一下总弹，你里头不能生个炉子？你生炉子不都点着了吗？不能生炉子，那你说搁电炉子也不行，你只要是炉子不行，你不搁炉子，你不搞热源，你说你咋整？就因为我想到一个什么原理，啥事都有原理。哎，我就想，我说我小时候啊，在农村我住的是那土房，就那土房，就是那窗户啊，就糊一层窗户纸，你不能糊十层窗户纸吧，只能糊一层窗户纸。哎，我说我怎么没冻死呢？就这么个原理，我说我这个拉总弹，就按照这个原理，我这总弹不带动的，它是一层窗户纸，你没冻死，但是屋子里得有热源，你在屋子里做饭，这层窗户纸得把你这点温度保住，这点热源产生这点热气，你要保不住，你可不就那还得冻死啊？哎，必须得有热源，没有热源，你十层窗户纸也得冻死，就怎么解决这个热源的问题？所以我才想到。火炉子不行，煤油炉子不行，电炉子不行，是炉子就不行，只要动火就不行。那你靠啥产生热源呢？哎，我忽然就想到开水，开水，这开水怎么搁车上？你不能搁一大盆热水呀，搁这。哎，我想到汽车那个里胎了，内胎了， 把水 灌在内胎里头。那汽车那个内胎呀、啊，它里头那气命嘴啊，那眼小，你灌不去水呀、啊。我找那个师傅啊，把那个嘴子给它搅下来了。搅下之后吧，搅这么大窟窿，往我做一个这么大的水嘴子压上了，哎，就压一个大嘴子就压上了，压上呢，这个这么大嘴子，它往里能灌开水，然后呢，那盖里头垫块胶皮，完了给它拧上，拧完了试都不试，雇个大板车去拉总弹去，然后把那个三轮胎的那个汽车礼带哈、三轮胎开水。就坐那汽车中间的，上面搞麻袋包上，围着这个四周啊，就开始码那个总弹箱，哎，都码完了，外边呢搞棉被再包上，那时候哪有棉被呀？咱自己家盖都没有啊，上商店 买那个棉被裤套子，用那个塑料编织袋装饲料的那个编织袋，把它绞开，把它缝上做背面，做背里，把这棉裤套子就絮里头了，然后把它缝上像大被似的，就包在那个外边包三层，这个三里台的开水的热气把它保住，里边绝对不会上冻，然后都 要哈、 都绑完了、把绳子绑上了，出发就往回来，这一道啊，那个我就摸一次，走到半道，我说下去搞手山里头看把手，帮我把手，要把手就麻烦了。哎呀，一摸啊，里头热乎乎的， 放心了， 放心了，往家开吧，再也别摸了。那个那时候搁哈尔滨到吉林没有高速公路，都是那砂石路，你拉一下总弹你不能跑的，跑太快了，那车一颠都到家全颠零碎了，就得慢慢走，见坑躲，见包躲，走到家亮天了。 这个热度会不会散没呀、 整整走一宿，到家第二天早上招那个孵化员出来卸总弹，把那车打开往出绑那个弹箱子啊、都是热乎乎的，你看哎呀俩高兴成功了，你看成功了吧，整个在我那我老家那一带都知道我这回拉总弹高大板车拉，我们当地20多家孵小鸡儿的谁都知道我高大板车拉，谁都不敢拉回一个，谁都不敢，我都成功了他都不敢，你就别说让他去创新去了。你看就像搞汉疫苗似的，29个技术员谁回来人延级成功了回来一个都不搞，我怕把人让人把人落下，咱搞个100%，做啥事儿都是这么做的。你看这件事儿，就是说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没有不成功的事儿，只有不成功的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 有道理，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， 事在人为， 哎，事在人为，有志者事竟成，他就是这个敢想，哎，敢做，想透，就这三条，可以这么说哈，咱们今天是叫治未病，其实呢某种程度上真的是给我们那些个年轻人，那些想创业的年轻人，认为创业必须得有条件，我出来创业我就空着两只手，我是是条件没有，哎，就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哎，每一件事我都有办法，我都那样的成功，这就是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， 哎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，怎么创造，就是动脑筋，开动脑筋想，没有第二法则，你说我说对不 对？ 这就是创造， 哎哎，这是创造，哎，而且呢包括呢这个拉总弹啊，那时候吧孵小鸡儿你得有孵化器呀、你把总弹拉回你不能你在那抱着得有孵化器呀、买一个孵化器好几万，哎，我就不买孵化器，我就说老母鸡是怎么把小鸡儿抱出来的，我就想这个问题、老母鸡不是孵化器但是能把小鸡儿抱出来，哎，它什么原理呢，哎，就两条，第一是温度，第二是湿度， 哦，还有个湿度啊！ 你把那火炉子，也热，你把鸡蛋搁点，你看能出小鸡儿吧？它没有湿度，光有温度不行。哎，这就是原理。哎，做任何事情吧，就要这么两个原理，它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复杂的。哎，明白这个原理了，我就按照这个原理，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把温度解决了，湿度解决了，它就得给我出小鸡儿，是不是？ 自信 啊，是不是？它必须得出小鸡儿。所以吧，咱没钱买孵化器嘛，怎么办呢？那时候我啥我都租部队的房子，那部队那个军营啊空闲的很多，我就又租了一间那个砖房，砖房，然后呢把那墙壁呀、用那棉花套，就棉被套子就钉上，外边呢搞保鲜膜，搞塑料布，塑料布膜给它挂上面，又防寒又保温又保湿，水分能透过去吗，这个湿度出不去啊，哎，温度也保住了，然后呢屋里定架子，把那个总弹盘啊一盘一盘都摆那架上，把总弹就放上了，那个孵小鸡儿是21天小鸡儿就都出来了， 孵化器， 那孵化器就都出来了、等我那个呢17天就开出， 哇，早产呐， 早产，17天就开出小鸡儿，它是顶上那个上边那个那热气往上走嘛，凉气往下走嘛，它上边热，哎，上边就17天就出来了，中间那个21天出来的，22天出来的， 啊，中间的正常， 正常，也有差一天的。 下边的呢？ 24、25天才出来， 难产了， 难产。24、25天出来的吧，叫大屁股，大肚子 啊，受病的啊。 哎，他那个